新月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